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的是散列表的第一篇 Word 文档中的单词拼写检查功能是如何来实现的。那 Word 这种文本编辑器你平时应该经常的使用，那你有没有留意过它的拼写检查功能呢？那一旦我们在 Word 里输入了一个错误的英文单词，它就会用标红的方式来提示你的拼写错误。那 Word 的这个单词检查功能虽然很小，但是却非常的实用。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功能是怎么来实现的呢？其实啊，一点都不难，只要你学完今天的内容，散列表就能像微软的工程师一样轻松实现这个功能。散列表的英文呢叫做 hash table， 我们平时也叫做哈希表或者说 hash 表，你一定也经常听过。那我在前面的文章当中也不止一次的提到过，但是你是不是真的理解了这种数据结构呢？散列表用的是数组支持按照下标随机访问数据的特性，所以说散列表其实也是数组的一种拓展，由数组演化而来。那可以说如果没有数组就没有散列表。我用一个例子来解释一下，假设我们现在有89名选手参加学校的运动会，那为了方便成绩的记录，每个选手的胸前都会贴上自己的参赛号码，这89个选手的参赛号码一直是1到89。那我现在希望用编程实现这样的一个功能，通过编号快速的查找到对应的选手信息，你会怎么来做呢？我们可以把这89名选手的信息放在数组当中，编号为1的选手我们放到数组中下标为1的位置，编号为2的选手我们放到数组下标为2的位置，以此类推，编号为 K 的选手放到数组中下标为 K 的位置。因为参赛编号跟数组下标一一对应，那当我们需要查询参赛编号为 X 的选手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将下标为 X 的数组元素取出来这就可以了，时间复杂度就是大于括号一。那这样按照编号来查找选手信息，效率是不是很高呢？那实际上这个例子已经用到了散列思想。在这个例子当中，参赛编号是自然数，并且与数组的下标形成一一映射，所以利用数组来支持根据下标随机访问的时候，时间复杂度是大于括号一这一特性就可以实现快速的查找参赛号码所对应的选手信息。那这个时候你可能要说，这个例子中所蕴含的散列信息还不够明显啊，我看不出来。那我再来改造一下这个例子。假设这个时候校长说了，参赛选手的编号不能设置的这么简单，还要加上年级、班级这些详细的信息。所以呢，我们再来把编号的规则稍稍修改一下，用六位数字来表示，比如说051167，其中前两位05表示年级，中间的两位11表示班级，最后的两位呢还是原来的编号1到89。那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存储选手信息才能够支持通过编号来快速查找选手的信息呢？那思路和前面还是类似的，尽管我们不能直接把编号作为数组下标，但是我们可以截取参赛编号的后两位作为数组下标来存储选手的信息数据。当我们通过参赛编号来查询选手信息的时候，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取编号的后两位作为数组下标来读取数组中的数据，那这个就是典型的散列思想。其中参赛选手的编号我们叫做键或者是关键词，英文就是 key， 我们拿它来识别一个选手，我们把参赛编号转化成数组下标的映射方法就叫做散列函数或者说哈希函数，而散列函数所计算得到的值就叫做散列值或者说哈希值。通过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的规律，散列表所用的就是数组支持按照下标随机访问的时候，时间复杂度是大于括号一的特性。我们通过散列函数把元素的键值映射为下标，然后将数据存储在数组中对应下标的位置。当我们按照键值查询元素的时候，我们用同样的散列函数将键值转化数组下标，从对应的数组下标的位置取数据。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来，散列函数在散列表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现在我们就来学习一下散列函数。那散列函数顾名思义，它是一个函数，我们可以把它定义成哈希 k， 其中 k 表示元素的键值，哈希 k 的值表示经过散列函数计算所得到的散列值。在第一个例子当中，编号就是数组下标，所以哈希 k 就等于 k。改造后的例子写成散列函数稍稍有点复杂，那我用伪代码写了一下放在了文稿当中，你可以来看一看。刚刚所举的学校运动会的例子，散列函数比较简单也比较容易想到，但是如果参赛选手的编号是随机生成的六位数字，又或者用到的是 A 到 Z 之间的字符串，那么该如何构造散列函数呢？ 我们总结了三点散列函数设计的基本要求。第一，就是散列函数计算得到的散列值是一个非负整数。那第二，如果 K1 等于 K2， 那么哈希 K1 等于哈希 K2。 第三，如果 K1 不等于 K2， 那么哈希 K1 不等于哈希 K2。 我来解释一下这三点，这其中第一点理解起来应该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数组下边是从0开始的，所以散列函数所生成的散列值也要是一个非负整数。第二点也很好理解，相同的 K 经过散列函数所得到的散列值也一定是相同的。那第三点理解起来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了，我来着重说一下。这个要求看起来合情合理，但是在真实的情况下，要想找到一个不同的键值 K 所对应的散列值都不一样的散列函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像业内著名的 MD5、SHA、CRC 等哈希算法，也无法完全避免这种散列冲突，而且因为数组的存储空间有限，也会加大散列冲突的概率。所以说我们几乎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完美的无冲突的散列函数，即便能找到，你所付出的时间成本、计算成本也是很大的。所以针对于散列冲突问题，我们需要其他的途径来解决。那么究竟该如何解决散列冲突的问题呢？我们常见的散列冲突解决方法有两类。我们先来看第一类，开放寻址法。开放寻址的核心思想是，如果出现了散列冲突，我们就重新探测一个空位置将其插入。那么如何重新探测新的位置呢？我先讲一个比较简单的探测方法，线性探测。当我们往散列表当中插入数据的时候，如果某个数据经过散列函数散列之后，存储位置已经被占用了，那么我们就从当前位置开始依次往后查找，看是否有空闲的位置，直到找到位置。我说的可能比较抽象，我举一个例子来给你解释一下。你可以看我在文稿里所画的示意图，这里面黄色的色块表示的是空闲位置，橙色的色块表示已经存储了数据。从图中可以看出来，散列表的大小是10，在元素 X 插入散列表之前，已经有6个元素插入到散列表当中了。 X 经过哈希算法之后被散列到位置下标为7的位置，但是这个位置已经有数据了，所以这时候就产生了冲突。于是我们就顺序的往后一个一个找，看有没有空闲的位置，便利到尾部都没有找到空闲的位置，于是我们就从表头中开始寻找，直到找到空闲位置2，然后再将其插入到这个位置。在散列表中查找元素的过程有点类似插入过程，我们通过散列函数求出要查找元素的键值对应的散列值，然后比较数组中下标为散列值的元素和要查找的元素，如果相等则说明这是我们要找的元素，否则我们就顺序的往后依次查找。如果便利到数组中的空位置还是没有找到，那就说明查找的元素并没有在散列表当中。散列表跟数组一样，不仅支持插入查找操作，还支持删除操作。对于使用线性探测法解决冲突的散列表，删除操作稍微的有点特别。我们不能单纯的把删除的元素设置为空，那这是为什么呢？还记得我们刚刚讲到的查找算法，在查找的时候，一旦我们通过线性探测方法找到一个空位置，我们就可以认定散列表当中不存在这个数据。但是如果这个空位置是我们后来删除的，这就会导致原来的查找算法失效，本来存在的数据会被认定为不存在。那这个问题该怎么来解决呢？我们可以将删除的元素标记为 deleted。 当线性查找元素的时候，遇到标记为 deleted 的空间，并不是停下来，而是继续往下探测。你可能已经发现了，线性探测法其实存在很大的问题。当散列表中插入的数据越来越多时，散列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大，空闲的位置会越来越少，线性探测的时间就会越来越久。极端情况之下，我们可能需要探测整个散列表，所以最坏情况下的时间复杂度是大 O 括号 N。那同样的道理，在删除和查找时，也有可能会线性探测整张散列表，才能找到要查找或者删除的数据。对于开放寻址冲突解决方法，除了线性探测方法之外，还有另外两种比较经典的探测方法，二次探测和双重散列。所谓二次探测跟线性探测很像，线性探测每次探测的步长是1，那它探测的下标序列就是哈希 K 加0、哈希 K 加1、哈希 K 加2等等。而二次探测所探测的步长就变成了原来的二次方，也就是说它所探测的下标序列就是哈希 K 加0、哈希 K 加1的平方、哈希 K 加2的平方等等。所谓双重散列，意思是不仅要使用一个散列函数，我们使用一组散列函数，哈希 1K、哈希 2K、哈希 3K 等等。我们先用第一个散列函数， 如果计算得到的存储位置已经被占用了，再用第二个散列函数，依次类推，直到找到空闲的存储位置。不管用哪一种探测的方法，当散列表中空闲位置不多的时候，散列冲突的概率就会大大的提高。为了尽可能保证散列表的执行效率，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尽可能的保证散列表中有一定比例的空闲槽位。我们用装载因子来表示空位的多少。散列表的装载因子就等于填入表中的元素个数除以散列表的长度。那这其中装载因子越大，说明空闲的位置越少，冲突越多，散列表的性能就会下降。第二种散列冲突的解决方法是链表法。链表法是一种更加常见的散列冲突解决方法。那相比于开放寻址法，它要简单很多。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图。在散列表中，每个桶或者槽都会对应一条链表。所有散列值相同的元素，我们都放入到相同的槽位对应的链表中。当插入的时候，我们只需要通过散列函数计算出所对应的散列槽位，然后将其插入到对应链表中就可以了。所以说插入的时间复杂度就是大 O 括号一。当查找删除一个元素的时候，我们同样通过散列函数计算得出对应的槽，然后便利链表查找或者删除。那查找或删除操作的时间复杂度是多少呢？那实际上这两个操作的时间复杂度跟链表的长度 K 成正比，也就是大 O 括号 K。 对于散列比较均匀的散列函数来说，理论上讲 K 等于 N 除 M， 其中 K 表示散列中数据的个数， M 表示散列表槽的个数。那有了前面的这些基础知识的储备，我们再来看一下开篇的思考题。文档中单词拼写检查功能是如何来实现的呢？常用的英文单词有20万个，假设单词的平均长度是10个字母，平均一个单词占用10个字节的存储空间，那20万英文单词大约占用 2MB 的存储空间，就算放大10倍也是 20MB。 对于现在的计算机来说，这个大小完全可以放在内存里面，所以我们用散列表来存储整个英文单词词典。当用户输入某一个英文单词的时候，我们就拿用户输入的单词去散列表当中查找，如果找到说明拼写正确，如果没有找到就是我们拼写有可能错误，并且给予提示。借助于散列表这种数据结构，我们就可以轻松地实现快速判断是否存在着拼写错误。好，我们再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我讲了一些比较基础比较偏理论的散列表知识，包括散列表的由来、散列函数、散列冲突的解决方法。散列表来源于数组，它借助散列函数对数组这种数据结构进行拓展，利用的是数组支持按照下标随机访问的特性。散列表的两个核心问题是散列函数设计和散列冲突解决。散列冲突有两种非常常见的解决方法，开放寻址和链表法。链表函数设计的好坏决定了散列冲突的概率，也决定了散列表的性能。针对于散列函数和散列冲突，今天我只讲了一些基础的概念和方法，那下一节我会更贴近实战，更加深入的探讨这两个问题。给你留两道思考题吧。第一，假设我们有10万条 URL 访问日志，那么如何判断访问次数给 URL 排序呢？那第二，有两个字符串数组，每个数组大约有10万条字符串，如何快速找到两个数组当中相同的字符串呢？欢迎留言跟我分享，我会在第一。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 5